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若想，就不必死。 陛下曾传承至今，虽非名门望派，可也是历代祖师心血所在。我岳昆池既为陛下宗弟子，便不可给列祖列宗丢脸，宁死不降。 好，惠耀山虽是个奸猾小人，表里不一，却收了个硬骨头的徒弟，我成全你。 那就让我来跟沈道长讨教讨教，看看你的武功恢复到什么程度。 昆野乃葫芦姑亲传弟子，又是突厥左贤王，地位尊贵。胡安密是昆野的大弟子，同样也是突厥贵族出身，由来自视甚高。就算方才见识到沈乔那道剑气，他也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毕竟沈乔元气大伤，人人皆知，相见欢之毒更是无药可解。方才对话之际，他还能看见对方眼神迷蒙，目力不济，心中早已有所判断。此时一出手便是灵力杀招，一语先发制人，解决沈乔这个中途冒出来的变数。胡安密用的是刀，他的刀法极为霸道，就像草原孤狼，刀影一现，风声鹤唳，闻者战栗，机遇转身逃奔。这一刀砍下来，气势磅礴，泰山压顶，直逼的人喘不过气。刀光快若闪电，但刀劈下来时，沈乔已经不在原地，他急退三步，躲开了杀气腾腾的刀锋。但这三步却并没有令蒲安密得意忘形，因为他看见沈乔的剑没有出鞘。剑没出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方觉得情况还没有危及到需要抽剑的地步，也意味着对方觉得应付他这个对手不需要抽剑。蒲安密脸色微变，一股屈辱之意油然而生。 你曾是我师尊的手下败将，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 他一刀落空，必然要重新出刀。心念电转之间，胡安密飞身上前，刀光扬起，不同于方才的从天而降骤然压下，这次则如重重巨浪澎湃而至，看似只有一刀，实则劈出了六重的刀气，一重更比一重强。寻常用刀的高手在他这个年纪能劈出四五重刀气，就已经算是天分极高了，胡安密却能劈出六重，也难怪他如此自信。沈乔终于出剑，山河铜杯剑被他抽出来的时候嗡嗡作响，不知是受到刀气影响产生共鸣，还是长久剑气滋养使得这把剑有了自己的灵性，正迫不及待想要迎敌。十五睁大了眼睛，看出这是沈乔曾在黄河边给自己演示的沧浪剑诀其中一式清风徐来。明月下松林，林间自有风，一人坐于松下，背如松，拨琴弦。这漫不经心的一拨，拨出了清风徐徐而来，拂面微凉，花如雨的感觉。明明极快的一剑，却偏偏取了这样一个如诗如画的名字。十五先前还不明白，眼下看见沈乔状若随意的那一拨，却忽然领悟了什么。这一剑就拨开了六重刀光，蒲安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仅仅是愣了一瞬，沈乔的剑已经递至他眼前，直取他的面门，他只能选择抽刀后撤。然而沈乔却一反常态，步步紧逼，双方一退一进，瞬间穿越了整个碧霞宗内门。眼看蒲安密后背就快要撞上墙壁，他选择借力提起跃上横梁，又从横梁旋身而下，提刀朝沈乔劈下去。那头岳昆池却完全不是阮海楼的对手。岳昆池本来武功就只能称得上普通，阮海楼比他高了一个辈分，只因赵池营闭关不出，他才被委托执掌门中事务，又因整日忙于杂物，武功越发疏忽，自然不会是阮海楼的对手。转眼间便吐血倒地，受伤不浅。阮海楼这次没有再留余地的意思，手掌扬起，直接就要下杀手。眼看在场唯一还算能打的范元白和周夜雪二人都被卢峰那边拖住手脚，愚者陆陆根本拿不出手。十五不得不硬着头皮提剑上去帮忙抵挡。 阮海楼哪里会将他放在眼里，冷笑一声，曹秀直接将十五挥开，十五啊了一声向后跌开，手中长剑掉落在地。沈乔听见这边动静，无需回头也能知道大概，他心中摇头暗叹，偌大碧霞宗竟沦落如斯，一面打开蒲安密的刀势，一面回身救援，剑气所致将阮海楼的掌风化为无形，一时间竟变成沈乔对上蒲安密和阮海楼以一敌二的局面。 哼，沈道长果真能者多劳啊。 他见沈乔不肯为己所用，早已起了杀机，此时有阮海楼加入，压力顿时为之一减，不再犹豫，刀刀俱是杀招，八重刀气排山倒海朝着对方涌了过去。在旁人眼里，此时的沈乔既要应付蒲安密几乎无懈可击的重重刀气，又要应付阮海楼凌厉澎湃的掌风，双拳难敌四掌，即便他武功再高，也只怕左支右绌难以支撑。十五更是一颗心提到了心口，又不敢喊出声，生怕惊扰了沈乔，影响他听力的判断，双手紧紧攥着，浑然不觉，全是汗水。沈乔出了一剑，这一剑颇有横扫千军的架势，锋芒所到之处，剑气纵横，飞白侵霄。一剑之后，他旋即后退，足尖一点，整个人跃起，玄都山的天阔红影被他运用到了极致，霎时间人已消失不见，再出现的时候却已是落在了阮海楼身后。吴安密手中刀落地，手腕被割出了一条血痕，可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满脸不可置信，似乎还未能接受自己输了的事实。阮海楼比他好一些，他及时收掌后撤，没有继续与沈乔纠缠，依旧转而去杀岳昆池。谁知沈乔复又出手相拦，阮海楼心头愤恨，不得不与之周旋，面上怒道： 你可知道当年岳昆池的师父如何卑鄙无耻，你现在帮着他完全是黑白不分，助纣为虐。 你们之间的恩怨我并不知其中内情，本也无权过问，可尸横遍地的这些碧霞宗弟子，难不成也该为你们的恩怨付出代价吗？ 碧霞宗上下都欠我良多，我隐忍十数年，惠妖山死了，由他的后代弟子来偿还，又有什么不对？ 沈乔不再说话了。有些人若以一心沉浸在仇恨之中，即便是旁人如何开解劝说也无济于事，更何况阮海楼如今与突厥结盟，将碧霞宗上下几乎杀个精光，显然也不存着善了的心思。两人交手越来越快，阮海楼虽然在中原武林名声不足，却不是什么一羽之辈，他早年曾是碧霞宗最有天分的弟子，后来因故出走去了高沟离，又在东周派立足，成为东周派长老，已然跻身一流高手的行列。而沈乔如今虽然根基重塑，但毕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恢复到从前的水平，眼下功力差不多也相当于鼎盛时期的一半有余，只是没了余毒和旧伤的侵扰，动起手来更加游刃有余，无后顾之忧罢了。眼看二人交手如火如荼，沈乔分身乏术，吴安密心念电转，眯起眼打量战局片刻，趁着沈乔回身应付阮海楼的掌风，忽然抽刀砍向沈乔后背。 沈道长小心！ 岳昆池与十五同时出声，他们一直盯着战局，自然也看见了这一幕，但一个身负重伤，一个武功不济，十五甚至已经起身跑过去，但他一个刚学武功不久的人如何阻挡得了蒲安密的去势。眼看刀锋已经将将落在沈乔后背，一股清风不知从何处吹来，隐隐带着香气，十五还未反应过来，眨了眨眼，就好像看见一片蓝色衣带从自己面前飘过。胡安密的刀没砍在沈乔身上，却落在一只纤纤素手上，后者乍看直接以手接刀，实际上彼此之间还隔着一层真气，而后刀被生生弹开，胡安密身上也中了一掌，身体直接往后飞退，地上砖石顺着他的脚步寸寸碎裂飞溅，直至门口。几乎是第一时间，胡安密就想到来者的身份。 赵迟莹， 是我。 蓝衣女子飞身上前，步步紧逼，不多时就夺了胡安密手中的刀，且点了他的穴道。赵迟莹上前几步，将岳昆池扶起来，关切问： 师兄，可有大碍？ 无妨，只是我无用，让你前功尽弃了。 赵迟莹摇摇头，没说什么。 他见沈乔那边隐隐已占上风，便没有再多插一手，而是先去解决卢峰与范元白那边。卢峰与阮海楼暗中联络已久，这次阮海楼能这么顺利攻上碧霞宗来，卢峰居功不小。他在碧霞宗多年，自然也有一批忠于自己的门中弟子，但此时厮杀了大半日，同样损失惨重，如今只剩下数人与范元白他们混战。但有东周派与蒲安密当助力，若无意外，卢峰今日十拿九稳能够登上碧霞宗掌门的宝座。谁能想到原本闭关不出，据说到了紧要关头的赵池营会在这时候冒了出来。范元白与周夜雪等弟子身上伤痕累累，无非是凭着一口气在支撑，早已是强弩之末，赵池营的出现无疑给了他们莫大的鼓励。卢峰气恨不已，手中长剑想也不想便转向赵池营，剑芒射人，携着粒粒剑气扑面而至。赵池营双手向前捻出太极两仪的纹印，修长手指变化万千，煞是好看。但卢峰却忽然脸色大变，只因他的长剑非但无法再前进半分，反而被赵池营素手搅弄，悉数碎裂炸开。他惨叫一声，整个人不由自主飞身后退，撞上身后墙壁，周身大穴随之被点住。那头沈乔也将阮海楼败于剑下，后者一只手的手筋被斩断，坐在地上面色灰白，沈乔的剑则架在他的脖子上。大局已定，卢峰、阮海楼、蒲安密这三人一旦落败受制，其余人等也就不足为虑。碧霞宗剩余的弟子们有了主心骨，很快便将局势稳定下来。东周派等人悉数被擒，然而看着血流遍地，门中弟子十去七八的景象，任何一个人心中都没有获胜的喜悦，只有沉重与疲惫。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